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三，农历10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 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明年1月5号召开。 大型融媒体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播出《舌尖上的冬奥》。 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全市冬季景观补植明年1月中下旬完工。 2021北京市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禁返京新政出台2周，12345接听涉疫热线20多万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3次会议，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深改委会议要求，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抓紧研究制定落实工作方案，加强与中央部委的沟通对接，用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块试验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行先试经验。会议审议了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切实减轻学生总体负担。会议审议了北京市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实施方案，指出要推动市场准入、国际研发合作、研发用物品通关便利化，打造安全稳定的生物医药产业链供应链。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化院团体制改革，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接诉即办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深化，加强上下联动。会议听取了市委深改第一督察组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督察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实施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强化科技赋能。会议听取了市委深改第二督察组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督察情况汇报，指出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撬动市场力量。会议还书面审议了关于调整本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补贴标准的通知，深化市属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北京市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北京市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6个专项督查报告。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日前召开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门头沟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的书记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蔡奇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四位书记发言后，蔡奇一一点评。会议指出，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都属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生态屏障。市里将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平原各区深化开展结对协作，不让保护生态环境的吃亏。会议通报了11月接诉即办情况，对全市综合评分排名前10和后10、环比进步前10、诉求量前10、PM2.5 月平均浓度排名后10的街道乡镇， 综合评分排名前三，排名靠后的区，综合评分第一，排名靠后的市级部门和国有企业进行了点名通报，并对每月议题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十一月主题涉及农村宅基地、农村村民待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明年每月议题从年初就要开始抓，主责部门加紧制定一方案三清单，接速即办是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抓好条例落实，科技赋能提高热线受理能力，开展并用好接速即办年度体检评估。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全力抓好年底经济工作，加紧谋划明年工作。重点工程项目应开尽开，服务保障北交所，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抓好民生工作，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把好入境进京关口，加强快递物流业防疫管理。要深入推进文明城区创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要开好区党代会和区两会，选出好班子，绘出好蓝图。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纪委、市监委昨天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有关任职决定。市委书记蔡奇在会上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做好首都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梅君宣读了中央关于陈建同志任职的通知。蔡奇讲话说，中央决定陈建同志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体现了党中央对首都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坚决拥护，对陈建同志到北京市工作表示热烈欢迎。蔡奇强调，市纪委、市监委领导班子要时刻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围绕首都工作大局更好发挥作用，积极主动协助市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新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标本兼治，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市各级党委要更好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当前市纪委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工作正在进行，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民生实事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民生实事项目与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有机结合起来，深化改革创新，积极主动作为，抓好协调调度，强化绩效管理和成本管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做好督促检查和跟踪评估，注重动员引导，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会议研究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年至2025年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2021年至2025年时指出，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系统思维，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城市韧性，努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形成有效推进机制，确保空间结构不走样，底线约束指标不突破，一张蓝图干到底。要坚持和完善城市体检评估，保障规划目标落实落地。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市政府昨天召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情况，研究部署明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一轮疏整促专项行动启动实施之年，成绩应予肯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质效，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任务。会议强调，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总结经验，提早谋划明年工作任务，要强化系统观念，创新管控机制，完善长效措施，坚决防止反弹。要用好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力量，推广典型案例经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围绕全局工作，把握节奏，抓住窗口期，为冬奥举办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要发挥好向前一步栏目，在锻炼干部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推进解决难点问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选题挖掘，支持栏目录制和播出工作，推动形成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疏整促专项行动的有力氛围。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市委第六次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实际成效担当起历史使命，以首善标准开创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新局面，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工作最高政治原则，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增强监督刚性，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为学习性常委会，专题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讲话。会议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做专题辅导报告。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指出，要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贡献力量。会议还决定，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1月5日召开。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民以食为天，北京冬奥村的餐饮服务直接面向来自全世界的冬奥运动员。那么冬奥会时运动员们吃的怎么样呢？今天冬奥的脚步提速篇将带您走进舌尖上的冬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楚嫣的报道。 终于到了吃鸭子的时刻了，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这个一边品尝北京烤鸭一边大呼太幸福了的女孩，就是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她吃的这只北京烤鸭可真不简单，因为这是一份符合冬奥食品标准的烤鸭。这么一只鸭子上桌前要经历50多项检测。在北京冬奥村运动员餐厅，这里总共准备了678道特色菜肴，以每天提供200种不同菜品计算，整个冬奥餐厅可以做到8天不重样。除了丰富的中餐，冬奥官方还提供了超过400种的西餐食材，中西餐的比例达到了3:7。有了丰富的种类，还要满足冬奥运动员对热量、营养方面的健康需求。延庆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餐饮副经理马佳介绍， 它在这个营养成分的要求上，可能就要比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摄取的量要更多。同样的食材，您比如说鸡肉类，我们烤制的，啊，还有这种用蒸出来的，它满足它对蛋白的需求。我们已经把标准已经灌到了中央厨房，我们能保证在这个8天一轮换的这个菜单里头，同样的菜品，保证口味是一致的。